咁就有楼嘅就自住都可以，但系就要睇你嗰个所谓嘅 disposable income， 嗯， 即系可动用嘅资产， 嗯， 咁啊证明佢跌到好低噶啦， 系啊系啊，咁所以就你无论话撑社记又好啊，撑毛哥又好啊，撑花生台都好啊，咁其实我哋 都冇乜分别噶啦，而家 呢一段时间我哋系企埋一齐嘅，系嘛，咁即系当然阿毛哥真系要撑啦，系嘛 ，DQ 四要撑啦，即系你话在筹嘅仪式都要撑。咁花生台亦都撑啦，系嘛？因为其实我哋都有喺呢一段时间出力嘅，吓、啊、咁有啲人就话：喂，你上次游行冇参与嗱，我冇啫，阿土伯系有嘅，阿龙都有嘅。咁只不过就系话我哋系咪叫做系有好似七一咁样样呼吁啲人，或者我哋摆都冇得无当可摆啦，系咪都唔系叫做摆档啦？咁但系我觉得即系游行嗰个系自发嘅，咁就咁亦都当然啦。其实呢一段时间。咁亦都要支持下其实係而家坐緊嘅朋友啦，咁当然阿明我琴日同阿元人傾偈，咁佢就话呢原来佢政委嗰边呢即係帮手收主要收阿明嗰啲信，佢话已经係好多封信，咁百几封啦已经係。咁但係確实呢即係如果你话其他嘅即係战友啦，咁就係相对比较少好多咁样。咁但係其实大家即係我亦都听到有啲人咁讲，就係话分享下喺网上面有啲人最近讲啲乜嘢啊，即係喂有啲咩讨论啊咁样，同佢哋讲下一啲即係新闻上面睇唔到嘅嘢，或者你喺嗰啲所谓即係你而家见到咩星岛啊，即係喺即係监仓里面你攞到报纸，即係你都未必系攞到苹果啦，係咪？咁你觉得即係呢啲新闻佢哋未必睇到嘅，即係你可以同佢分享下，係咪？即係讲下呢啲嘢，係咪？即係我觉得闲话家常都 ok 嘅，咁最紧要有心咁样。咁就阿明其实佢琴日亦都即係我见佢亦都写一封家书出嚟啦，咁我回应阿石永泰喎。 嗯， 吓、啊，咁佢回应佢嗰样嘢，主要就系求人得人嗰个讲法咁样样。其实佢求嘅就系、是、其实系人证，唔系话即系坐监，系嘛？坐监唔系终点嚟嘅，大佬，吓、啊，即系你坐监系为咗系要即系做一个即系感染嘅作用啊。其实就系、是、而你自己你作为。即係鼓吹嗰樣嘢係嘛？即係你都唔係話喺上面你做暴力啦係咪？咁但係你講土地正義嗰個問題，即係你事實上你而家你政府要面對，而家偏偏佢就冇面對係嘛？不斷咁樣樣故技重施，越嚟越兇狠係嘛？咁阿明就係做緊呢個角色，其實佢自己係承擔翻自己所做嘅嘢，咁或者其實講真佢都未必需要承擔，因為其實佢真係冇做暴力。咁但係講真啦。即係琴日你話呢兩日你話中大一單嘢，咁有啲人話即係鼓吹呢個香港獨立啦咁樣。咁呢一個即係我覺得真係完全相形見絕啊！即係究竟而家邊一個係鼓吹香港獨立呢？嗰啲人喺邊呢？係嘛？ 我哋咪有段片可以睇。 我哋有段片嘅，我哋可以去先。 曾一健識扯啊！ 你好，你。 But I don't approve that. Okay. And I already told you guys I don't approve this kind of thing. And I don't approve this behavior from the student union. I'm one of the students, and they don't have the right to do this. I don't understand why they don't have the right to do that. Because that's not from the student. This kind of thing 系咩 thing 咧？可能系中大民主墙上香港独立嘅 poster 啦。所以呢位声称自己系学生嘅内地女仔，星期二晚就手嚟搣烂咯。 即系用一啲冲突嘅手法咧，去尽力去保护一块宣传单张，或者系一块横额咧，继续存在于呢、这个香港中文大学嘅文化广场嘅上空嘅，系啦。 不过学生会需要防嘅系声称尊重言论自由，但又唔俾讲港独嘅校方啊。话说计开学日之后，学生会管理嘅文化广场连续第二日俾人挂上港独 banner， 民主墙都贴满 poster。学生会话事前唔知情，亦唔知咩人数，但收到师生中心管理委员会通知，话中大一贯立场系绝对唔赞成港独，要求佢哋尽快清理所有违反广场使用守则同大学政策嘅 banner 同 poster。如果唔系，学校就派人去拆获。原因是相关言论已经违反香港法律，查三条好像仲未立的。任建锋都说纯粹讨论港独，没煽动人武装或以暴力推翻政权不算违法，